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起言啊，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 ，Alex 啊， 系啊，哇，我哋好似阔别咗好耐噶嘛，咁啊，当然首先就唔系因为我想放假啦，咁啊，即系屋企人病啊， 系 连环病啊， 连环病， 系啊，即系首先就 轮住病 啊，咁病咧我都我啱啱中个招，咁咧所以变咗咧就即系照顾屋企人啊，咁啊都冇办法，因为小朋友仲细，咁咧就好啦，咁我依家都状态麻麻啊，今日，所以可能有啲低 B。 Okay. 所以你有啲位咧 ，Alex 提点啊， 好， 即系可能有啲低 B 啊，即系我哋今日如果飞飞机嘅话，我哋都有啲危险啊。好啦，咁我哋咧就先同大家讲下，即系呢个礼拜啦，系嘛，咁咧就呢一啲嘅军事新闻啦。好啦，咁首先咧就我哋要讲咧就即系美国嗰边咧就大家知咧，依家中道条约嗰边咧就最近咧就叫做美国单方面废除嘛， 系， 咁俄罗斯一定跟嘅， 系， 呢个必定噶啦。咁咧依家嘅情况咧就咩咧？就如果咁样之后咧就嗱，大陆咧就对大陆嚟讲，你话。即系有冇咩影响呢？其实有嘅，因为咧大陆虽然就唔系参加呢个中道条约嘅参与国啦，咁但系其实佢今次咧应该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嚟嘅。 但系佢都好积极咁发展个中道啊。 因为佢本身系受益者嚟嘅，即系呢个中道条约咧就限帮佢两个国家绑手绑脚，但佢唔绑啊嘛，佢 系 喺度大力发展啊嘛，咁所以咧依家调翻转咧，当两个大佬都话喂我唔玩啊。我而家同你死过，咁、 哦、 就真系危险噶。咁同埋咧，最紧就系美国究竟部署嗰啲中程弹道嗰啲导弹咧，依家可以肆无忌惮咁快嘛？ 俄罗斯啲中道翻山嘅话，根本上就全个中国都系佢嘅射程范围。 一来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就系依家佢可以嗱，俄罗斯就可以威胁北约啦，俄罗斯可以威胁阿拉斯加啦，咁另外咧就美国就可以点咧？美国就可以将话有呢个威胁咧周围摆嘢啦，咁当然佢可以摆喺波兰啦。佢可以摆喺北约成员国啦，例如嗰啲波罗的海都得嘅， 始终摆乌克兰噶啦， 摆乌克兰， 始终摆。 因为其实你会唔会觉得依家既然佢上次侵略咗乌东，好似都冇乜声气啊嘛，会唔会成世食埋啊？ 有机会噶， 会唔会成世一个演习就食埋乌克兰？ 因为始终佢想呢个攞咗乌东嗰边嗰啲工厂啊嘛， 但系佢就成世立埋个乌克兰， 系啊， 咁啊粮仓啦，无论系粮仓又好啦，佢军事技术啊，造船啊，一次过攞翻晒， 成日都搞政变噶嘛。 帮佢哋搞政变，帮佢哋搞颜色革命，系嘛？咁咧，所以咧就好难讲啊。咁但系咧，我哋讲翻咧就美国军方咧近排咧就考虑紧咧将 B-52 咧执咗佢喎，系啦。咁咧就应该系咧就谂住咧将一啲咧劲嘅 sensor 同埋 AI 嘅组合咧就摆咗喺。 应该你同我退休 B-52 都未退休啊？ 应该未啊，因为 B-52 应该系玩多50年噶嘛。 系啊。 咁咧就喺 Popular Mechanics 啊，大众机械入面讲啊，咁咧就美国你知咧有一个咧系好类似咧嗰啲。嗰啲叫咩机构呢，即係嗰啲高科技嗰啲，即係类似 Shell 嗰啲神盾局嗰啲叫 DARPA。咁呢就基本上呢佢哋呢依家呢有个新型嘅一个计划下就係呢諗住装备呢呢个 B-52 呀。咁呢就大家知呢就 B-52 呢以前呢攞嚟巡航啦，係咪呀，咁呢就如果佢发现如果地面有任何目标呢就可以摧毁佢嘛。 以前巡咗 B-52 呢就有个传统轰炸嘅。 即 係做纯粹掟炸弹嘅啫， 掟完走啦， 掟完走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 B-52 嗰个地位咧，就喺个流动嘅巡航导弹发射器啊。 系，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基本上咧佢咧就会咧用啊一啲嘅 B-52H 啊，即系新少少嘅 B-52 啊，系啦。咁咧就佢一次过咧可以出动咧12架 B-52 啊， 系。 咁咧组成一个中队咧， 灭国噶咯，可以 灭国噶啦。跟住咧就会用一架 E-8C 咁嘅侦察机嚟嘅， 系。 咁就飞啦，咁飞完之后咧就会帮佢哋咧下面嗰啲装甲车、坦克车咧全部就标晒，标晒目的，跟住咧啲GPS 标晒， 系。 然之后咧就落炸咯， 系。 咁 B-52 咧就炸，咁咧 B-52 咧就净系射导弹啦， 系啦。咁每一架咧可以 掟炸弹，系射导弹啊， 系每架可以射20支， 系啊。 咁大家谂咯，如果12个中队即系可以射240支。 系啊， 咁你咩塔都死啦， 又专都唔系炸塔噶啦，专炸啲空军基地啊、导弹发射站啊、海军基地啊嗰啲咧就炸晒佢。 咁所以咧，你发觉咧系啦，所以你发觉咧，依家如果佢出动到 B-52 嘅话咧，基本上咧就嗱，有人咁计啊，佢话一个炸弹咧，如果要打中坦克咧，大概系每两个炸弹就炸中一个， 系 即系50%啦。佢咁计啊，咁如果你射240个咧，就即系起码咧就100个坦克咧，就应该系会报销噶啦。 哦， 即系咁样计。 我觉得唔系掟，即系炸弹，只个演习嘅一个步骤嘅，佢目的都系射导弹噶。 我觉得出口术啊， 即其实吓佢，即如果你够胆咧用坦克，头先我哋咪讲乌冬啊，即佢打乌冬之后打乌西啊，如果打乌西咧，会唔会真系用呢个口数？嗱，你嚟几多坦克咧，我都扫你嘅。 我觉得坦克都用翻战机个攻击机嚟打噶啦， 系。 但系嗰只 B52 咧，基本上可以同你讲，嗰12步一定要出嚟灭国噶啦。 系啊，咁当然有人质疑就系12步，其实你都冇自卫力量噶嘛。 咁 呢12步你会斩出噶嘛？ 十二步唔会斩出啦，第一，同埋12步我射长导弹啫，我唔使去危险区域噶嘛。 系 我后面射嘅啫嘛，射我走啊，转弯走啊嘛。 系 即系到你有还击能力嘅时候，我已经走咗啦嘛。 所以咧，其实咧，依家咧，我哋好视乎咧，因为佢配备咧系啲乜嘢嘅炸弹啊。 系 即系嗱，当然啦，如果你话类似 JDAM 嗰啲咧，就即系佢系靠 gliding 啦。 系 咁，所以个目标唔会好远啦。咁会唔会系类似以前咧？嗰啲叫做JASSW， 即系系远距离嗰种，可以有动力去飞过去嗰种， 有翼嗰啲， 有动力嘅、 哦， 即系飞过去嗰只。 上集讲过啦， 咁变咗咧，嗰啲咧距离远好多噶，嗰啲叫防区外 嘛。嗰啲飘落去可以。 系啊，咁远好多噶嘛，有个摩打仔。 系啊， 咁如果咁样飞落去咧，就可能系讲紧200至400公里噶。 哇！ 如果咁样打咧，就争好远喎。 系 防区外， 防区外 咁变咗你要出米格21啊，米格乜嘢啊，咁去截佢咯。 系啊。 咁所以咧就会好玩好多。 到你起飞截嗰阵时已经走咗噶。 当然我哋成日都讲啦，通常咧你知美国依家打咧就唔会打呢啲噶嘛。美国而家一打就用隐形战机出先噶啦。咁首先用咗 F22 同 F35 出咗先啦。消灭咗你一啲嘅制空嘅力量之后，就你下面啲雷达等死啊。 系啊， 好快等死啊。 你唔好俾我知雷达摆边啊。 实知噶嘛，因为出咗 F35， 我系隐形，但系你 detect 唔到我，我揾晒你出嚟。 我收到你所有嘅雷达信息。 然之后掩护其他空中嘅一啲空中指挥机啊，机啊，跟住然之后再将个数据再讲俾后面啲机咧， 系， 哦，跟住就全部就玩完， 总之就系搞到你冇晒呢个防空能力， 系， 我先嚟搞你， 系，咁当然啦，最正就系呢个计划咧，其实系即食噶， 系， 即系而家呢个计划咧，即食系即刻用得噶，即系呢样嘢唔系话要演习噶， 嗱，美国即食，美国咧就有全总共有700多部呢个 B52 啦， 系， 咁啊有几十部应该系坠毁咗啦， 应该大部分都系本土啦， 跟住300部咧就喺亚利桑那就拆咗啦， 系， 咁仲有成200多、300部啊， 哇，200多部后面仲有300多部 backup， 系啊，佢有100部到嘅现役 B52 啦。active 咋，佢仲有100多部唔知收，200部唔知收埋咗去边？ 后备军咯， 后备咗。 即系如果有咩就零件拆上去直播再打咯。 所以系好恐怖嘅规模嚟嘅。 所以其实咧 B52 咧，而家大家睇到就系嚟紧咧，应该会将啲最新嗰啲导弹啊，最新导弹啦、炸弹全部应该系移植上去 B52。 因为平靓正啊嘛， 俾佢用。 因为其实咧 B52 咧，即系都网上讲过喂。啲图95都系呢个古董啊，咁啊 B 再渣啲啦 ，B52 都系差唔多，点解好似点解我哋唔会讲 B52 系总统系呢个古董咧？因为 B52 其实 upgrade 咗几次， 佢与时并进噶， 系啊，你引擎嗰度都细三代啦， 系啊， 你谂下其他仲有其他 sensor 咧？以前你仲有可以，佢而家有4个挂点咯 ，B52 系啊， 通常两个挂友啦， 两个 挂友啦，两个就嚟挂武器啦， 但因为佢依家有两个点可以唔使挂友啦嘛。 是啊， 可以完全制武器嘛， 是啊， 咁就四个挂点啦，所以头先我哋讲点解可以每个制四个发射点啊， 所以系恐怖嘅事嚟噶，仲有内仓，内仓仲可以呢、這个啊子筒式呢、這个呢、這个 子弹式嗰啲， 子弹 左轮 左轮嗰啲 左轮嗰只 啊摆呢个导弹， 系啊呢、這个大陆都唔得啊，光六都冇啊， 唔得， 光六都冇啊， 唔够，光六个 做唔到呢样嘢， 再重咁细， 系啊，做唔到呢样嘢，所以咧就 B52 系越老越可爱噶， 唔系从啊。B52 咧，由佢 update 咁多次引擎咧，其实我哋系唔知佢真实个载弹量有几大。因为佢最大载弹量咧，最大嗰个负载量系200多吨嘅，但系本身都系100吨到嘅， 系， 即系由100多吨嘢摆上。 系， 咁但系 咁啊加啲油啦， 咁啊加啲油系咪？咁佢咧个旧个规格即系 B52G 啊，嗰时越战社咧就话佢自己27吨嘅， 系， 我觉得应该唔止，应该 double。 可能而家差唔多40吨多啲， 系啊， 我估，哇，40吨真系好恐怖， 恐怖啦， 恐怖啊！即系你阿妈可以将差唔多2平方公里嘅嘢炸到寸草不生啊！ 你呢个系用传统炸弹啫，但系佢嘅计划系用嚟全部装巡航导弹， 系咁就恐怖啦，咁啊 真 系， 即系你十 F15X 嘅导弹卡车。 是 它是导弹卡车、哦、 是 真的真的巡航导弹的导弹、哦、不是空对空导弹、哦。 是啊。好那么下一单新闻就要讲夜鹰 F117。 哇这个传说中的、啊、这个物理隐形了在亚利桑那。 是啊这个隐形战机吧。那这个呢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建奇功啦。 是啊。 那跟着后来就是打南斯拉夫的时候是。 被人炸架啦。 是啊但是就不过意被大陆计算了一次啦。就被南斯拉夫空军。 打落咗一架啦。 听闻都唔系用雷达嚟炸佢，即系 计数噶， 计数计数计佢个航，佢个嗰个 计数计个航程同时间， 时间 大概，佢话大概呢个时间，你睇啦，人眼望啦， 系眼望，跟住咧就狂，好似呢个夜晚嚟，总之喺嗰个位置狂射火炮啦， 准备啦，咁上下噶啦， 跟住就乱枪个射中咗嚟啦。 系，不过应该有啲网友仲熟啲嘅，如果你大概你再知多少情况咧，亦可以喺楼下咧下面咧留言讲翻下。咁我哋讲翻夜鹰啊。夜鹰咧，其实咧就而家咧就佢有时咧都仲会喺内华达州啊。咁咧有个叫做死亡谷国家公园咧附近咧一个试验场嘅吓。咁咧或者大家如果熟咧就嗰度有个叫 Area 51啊嘛。咁嗰度其实咧应该喺入面挤咗嘅。咁你话久唔久会飞咧就唔奇。 我成日 UFO 嗰度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有时咧望到佢咧都会以为佢 UFO 嘅。但其实就未必系。 好多古灵精怪嘅飞机啦，有时。 系。咁咧就有啲用户咧就分享翻咧就有一架 F-117 战机。咁咧就喺大概60米度啦，好低啊飞得。咁啊执行任务咁讲。咁咧嗰阵时啲人就影到呢张相，就发布翻出嚟。咁当然咧佢因为喺日头飞啊。咁大家知道其实夜鹰咧就趁住夜色嘅掩护咧就夜晚飞多嘅。所以我哋叫 night hawk 啦，系咪？咁啊91年嗰阵时就好劲啦。咁咧所以依家咧就啲人会谂，而家如果频频密密咁样飞咧，其实 F-117 系咪有啲咩？嘢要试咧， 我谂试 B 廿一咯， 吓试 B 廿一 系啊， 即系你当嘅 B 廿一咁试， 系 系嘛， 系啊， 但佢系物理隐形喎，呢个 唔系物理隐形系个笑话嚟嘅，因为喺亚利桑那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诶飞机坟场嗰度，咁有个 F 一七嘅展品摆喺度，其实冇 F 七啊，得个辘同埋呢个铜梯嗰度，所以你笑佢用物理隐形啫， 见咗啊嘛， 系啊。 但咧就应该咧，依家咧用 F-117 咧，我觉得咧佢系想即系试下嚟话，可能低飞啊、高飞啊，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如果放一啲嘅佢哋嘅导弹、炸弹，试 一啲电即系航电系统嗰啲咯。 嗯，新装上去， 新装上去都系。 系啦，咁可能就用佢，因为佢始终都有少少隐形战机嗰个嘅性能啦去做啦咁样。咁咧，所以就冇晒啦。 系 呢部机咧都仲有啲功能咧可以俾大家用。当然啦，会有万一万，其实 F-117 咧有冇机会仲可以再上战场咧？ 系唔会噶啦， 系嘛？ 因为其实而家嚟讲咧，佢嗰个隐形性能咧就太差啦。 嗯， 相对于 F-35 啊、F-22， 随时俾大陆嗰个 YF-27 都扫到啊嘛。可能人哋今次真系扫到嘅呢只就，咁佢隐形涂料嗰个年代就当然同依家差好远啦，三四十年前科技。 就系传闻都仲有啲国家系用紧佢嘅 F-17 嘅涂料嚟做呢、这个啊。某个新嘅五代机啊， 哦，咁应该都会好过一般机嘅， 好过一般机， 即系歼16都应该见佢唔到嘅， 哦， 即系如果咁样飞埋去， 系 啦，咁但系F-15见唔见到就好难讲啊，F-16见唔见到就好难讲啊，因为装个新嘅雷达啊嘛，好啦，咁咧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美国嗰边咧就有一架新，嗱呢个咧我要跟翻啲网友讲，因为如果我印象中咧喺两个月前到啦，左右有个网友成日话：，喂，你可唔可以讲 XQ-58 啊？ 系， 即系佢成日讲：，喂，有一架新嘢咁样，咁可唔可以讲好啦？咁我哋就即管讲下呢部嘢啦。 系， 嗱呢部嘢好过瘾噶，你而家你就咁望佢个样咧，有啲 flying wing 设计啦。 系啊， 系咪？咁咧佢咧两个垂尾咧就系斜嘅， 斜嘅就代替咗垂直同埋呢个尾翼啦。 系啦，而佢咧好似系冇水平嗰个嘅尾翼噶， 代替咗啦呢个斜翼。 系啦，咁变咗咧就佢嗰个升力咧应该系做得比较好一个设计啊。 系， 咁咧就而家咧呢个吓呢部嘢咧就系波音噶。 系 啦，咁咧就佢有个朵嘅叫做女武神啊。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咩叫女武神咧，就以前咧好多年前咧有一架叫做北美唔知咩公司啊， 北美航空有个叫 XB-70。 嗰时咧就白色嘅部嘢 B-70 嘅计划， 系 就叫咁个 project 咧，就嗰两个原型机叫 XB-70 嘅， 系 咁嗰两部嘢咧最巴闭样嘢咧就系可以退到三倍音速，嗰阵时咁六用呢个六库啊 J93 engine 啊， 嗯， 推波只啊，唔系推波 fan 嗰时仲系推波只啫，咁啊推到三倍音速，但系结果都系失败嘅，一部炒咗，一部就去到 2.5 就已经。极限 啦， 因为个机体负荷唔到。 系，但系 嗰阵 时 合金技术仲系 好划时代噶。 佢攞咗好多数据啊，做呢个超音速数嘅机身数据嘅。 嗯， 即系我如果听唔好似话，就算你系华为机啊，即系苏联嗰部图144啊，其实都攞咗少少呢啲佢嘅数据嚟参考嘅。 咁变咗就唔会冇用嘅， 系啊， 完全系啦。咁依家呢部嘢咧就佢话系出口为主噶吓，波音咁呢个无人战机啊，咁就有个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啊， 都 宣布咗 嘅，同澳洲合作啊。 咁咧就呢部机咧就已经首飞咗噶啦，咁咧就大家咧睇到个形状啦，系咪？咁咧呢部嘢咧就好惯噶，系可以咧做 surveillance， 可以做监视，可以做打击，亦可以做电战。 哦， 咁所以呢部机咧弹性系超高， 呢只卡壁嚟嘅啲浮油炮啊， 系啦，咁、那个机体大家睇咧，本身咧就唔会话好高啦， 都唔系，都唔细部喎，其实， 佢应该无人机嚟讲咧，就一定会比有人机细部啲咯， 细部啲， 相对啦，系啦，咁咧就佢呢个咧系次音速嘅， 系， 就即系话佢系冇超音速嘅， 系， 咁当然啦，呢部系实验机，因为，所以就会唔会咁快装超音速都好难讲，同埋你通常无人机咧，佢都唔会装得 快，嗱，睇个机型就唔会超音速嘅。 系， 因为佢 Fine Wing 咁嘅设计，设计就唔会做超音速噶啦。 系，系啦。咁咧，今次咧呢个咧就属于一个咧低成本可消耗飞行器技术，意思即系话点咧？ 系跌咗， 佢本身系啦，跌咗冇所谓嘅， 跌咗唔心痛。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无人机会唔会嚟紧咧会做蜂群战术？我哋担心，即系会唔会一炸飞出去？ 我谂会嘅， 围住啲人自己啦。 会嘅，系啊。 咁最惊就系咩咧？就系嗰边未出苏57嘅，咁你咁劲嘅话，我自己咩？我就出一炸 XQ 58， 系 嘛？咁你就苏五七嘛，我呢架就58，就全部为你。 好似你好似一个打嗰啲保龄球嘛，而家唔系啲唔系你个保龄球打樽，你樽嚟打你， 樽嚟打你系嘛？咁咧就一扎围住你。咁当然啦，佢有好处就系佢可以电子战啦，即 系 可以用电子干扰你。咁呢个咧就俄罗斯应该系会难打嘅。 系 另外呢架嘢咧个航程咧超过2000个 miles 啊，即系大概系3300度啦。3300公里到啦， 航程 咁如果你如果作战半径未大概1200-1300啦，合理啲，1200-1300合理啲，可以带咩呢？可以带啲嘅小直径炸弹啦，小直径炸弹，咁咧就变咗咧佢好方便啦。 其实系咪同啲 MQ 几嗰啲争生意啊？ 可能系噶。咁另外咧，佢可以用咧火箭助推，所以可以直接唔使跑到短距起飞，非常正嘅一部嘢嚟嘅。咁呢 XQ 58咧，我相信咧个价钱好平，因为系$3,000美金一架。 咦？咁 一年可以做99架， 平嗰啲 MQRQ 多，我应该平5-6倍啊嘛。 系咯，几分啫？ 嗰啲系应该1000-2000美金至2000-2000美金。 系啊，嗰啲 MQRQ 乜其实半架战机嘅价钱嚟噶咯， 贵噶贵噶。咁所以咧呢架咧就$3,000美金咧抵啊！咁佢话我如果你可以做到100架以上咧，仲可以将个成本压到$2,000,000留下。哇！ 嗱，咁但系问题呢样嘢即系最 basic 嘅 function 啫。咁你如果真系加到 RQ 啊、MQ 嗰啲咧，就要嗰个再加落去啦。 因为你最贵系 sensor， 个 sensor 系啊。 如果啲 sensor 要装到咁劲咧，就唔系呢个价。 系啊。 但系呢嚿嘢你当系咩咧？当系平板嘅 MQ 九咯。 系啊。 平板即系依家咧，大陆咧系咪成日用嗰啲彩虹啊？ 系。 用彩虹五啊？你中意个 Rainbow Six 啊？未出啊 ，Rainbow Six， 一出 Rainbow Five 啊，佢嗰个叫 CH 啊，猜空。咁咧佢嘅猜空五咧，同埋猜空四好卖头啊。 系， 就系话咩咧？一全世界嘅军火市场咧，无人机边个 number one 咧喺中国。 系， 咁啊卖呢个 CH 四啦 ，CH 五啦，同埋卖呢个翼龙一啊，卖到咧即系黐咗线啊！依家咧系中东嗰啲国家狂扫，因为佢哋咧有人，你知佢哋人嘅性命又贵啦。跟住跌咗机又核突啦，咁呢啲跌咗冇人知。 呢啲可以做低空侦察啊嘛， 系啊，同埋 跌咗唔心痛。 最紧要就是打恐怖分子啫嘛，使乜真系搵个人去打佢？咁所以咧呢啲咧，如果依家应该系打大陆嘅，我觉得呢单嘢，即系波音如果出到$2,000,000，直头抢啦， 抢生意。 咁啊呢架嘢梗系抢得赢大陆啦。 波音出品啊嘛， 系啊，咁啊你依家睇下波音同呢个大陆嗰边啊正面啊。 但波音呢排啲新闻唔系好得喎， 系啊，唔系好得啊。 即系讲两句啦，呢个737呢个 Max 八啊， 七同八系嘛？ Max 主要是八七都有 Max 都有一个问题，即系 Max 都有一个问题 出事啊 ！Max 就是最新的737版本， 系 咁而家波音咧就得翻几个机型嘅啫， 系 737， 777 同埋787， 787 系啦，咁啲757、767嗰啲全部都唔出噶， 冇噶啦， 即系中间即系啱中间位嗰啲啊 ，Max 应该系最新型号 ，Max 最新型号 新系统， 系啊新系统啊。 咁 MCAS 系嘛？ 咁上下啦， 系啦，装系统， 即系话即系睇翻啲消息又话，其实系个防失速系统啊。 系啊， 因为俾嗰啲错误嘅资讯咧，就俾咗呢个机师，咁啊，机师咧就冇即系跟住呢、這个 系错嘅数据咯， 跟住错数据咧就令到个机咧就俯冲跌咗落地， 系 直接系我哋叫插地啊， 系 投落地先，咁啊成个机就完全散晒啦。 呢、這个真系惨，如果佢可以有呢个嘅。Lockheed Martin 嗰个技术 系啊， 咁就可以防撞核， 系 即系F-16嗰个啊嘛，但系应该唔会一般装民航机啦都。 民航机弱仔，因为弱太深。 民航机都有嘅，民航机都有。如果你咧附近有座山咧，佢会警告你噶嘛。 系啊， 但系佢依家呢个即系可能你地面有另外一样嘢。 太深同埋啱啱起飞嘅时候啊嘛。 咁所以咧，呢个波音依家系有麻烦啦，依家 系啊，跌咗十几 percent 啊，啲股份 唔奇啊，十几咪算少咯， 系啊， 十几算少啦，依家我应该美国仲托住佢。 咁737 MAX 啊，仲个产量又唔系好多啫，而家仲有几百架， 系 咁，但系之后啲订单会有影响又唔知啦，因为 声誉有关。 因为以我所知，呢依架 MAX 应该有几千张订单嘅。 哇， 咁多噶， 咁佢要整翻好先， 系啊， 同会俾人劈价咧， 知嗰啲劈价应该唔会嘅，不过肯定就 好难劈美国佬嘅，真系系。 但系问题就系你点解劈唔到价？因为你买唔到波音，你就买空巴， 系， 但空巴又唔会减价，亦都俾唔到咁多你，其实都系 俾唔到咁多你，真 冇咁多机俾你，所以结果都系唔会减价 嘅， 系最多而家话做， 同埋最紧要就系全世界都系呢啲货仔。你又唔可以问大陆买噶，喂 C919 用住先啦。 C919 系 copy from 呢个 A320 啊，我强调啊。 但系大家知唔知 C919 嚟紧咧？大陆话要做空警3000啊。 吓， 嗱呢个咧有机会喺啲解放军话 唔紧要啊，737都系做预警机啊，咁 C919 suppose 应该得嘅。 系啊，佢系咁讲噶。咁但系你系咪国产呢？咁啊，大家呢个要细睇啦。 除咗 body 之外，全部都系买翻嚟， 全部都买翻嚟嘅。 系 好，嗱呢节嚟呢度先。